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让我缓一口气。好，我们特别感谢神能够赐下安息日。自从这个光复水灾到现在，我相信光复教会那边的状况应该逐渐慢慢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状况。这一次的一个灾难里面当中所带来我们内心里面当很多的一些想法，但我们也祈求神能够亲自的安慰忧伤者，能够让在当下帮助的每一位无论是要做铲子超人或者电工超人都能够在那边都能够平顺，并使得他大家所做的一切让每一位在光复或者是凤林或者是万荣吗那边地方的灾民们都能够得到平安。我们一起来唱我们今天的领诗的部分。那第一首呢，可能大家没有听过，好，它是一个福音诗歌。原来的主唱者呢是施孝荣，如果可以的话，大家来尝试的来唱这首歌，让大家能感受到主如何与我们之间相见。 来到主前，谦卑跪下，倾听我心意，我心中伤痛，我眼流泪，主必不轻看。人生道路如此坎坷，有许多无奈，我来到主前叩门寻找，恳求主开路。主，我要遇见你，主，心心渴慕你，主，我只要有你，生命窄路与我同过。主，让我遇见你，主，让我得着你，主，我要你自己，主，你自己，我主。来到主前，谦卑跪下，倾听我心意，我心中伤痛，我有眼泪，主必不轻看。人生道路如此坎坷，有许多无奈，我来到主前叩门寻找，恳求主开路。主，我要遇见你，主，我要渴慕你，主，我要有你，生命窄路与我同过。主，让我遇见你，主，让我得着你，主，我要你自己，主，你自己，我主。 副歌， 主，我要遇见你，主，我心渴慕你，主，我要有你，生命窄路与我同过。 主让我遇见你，主让我得着你，主我要你自己，主你自己，我主。 刚刚提到的施孝荣，不知道大家认识他吗？如果认识他，也知道他是一个民歌手，也是一个演员，他同时也是一个基督徒。他愿意以这首歌来带给他对神之间的一个关系的密切。而我们呢，跟神之间关系又如何呢？也期盼这首歌能够打动我们的内心。我们唱《声响平安》。 我似乎觉得在我的内心深处有着美妙歌声在回旋，宛如那天上的旋律飞扬不息，使心里获得无限平安。 平安 是从父而来的恩赐，他永远在基督里动着我的心弦，使我感恩待主的仁慈。这奇妙的平安使我心灵真无，他一生藏在内心深处，总是到了年日都记住欢喜意，也不能使我与他少离。是从父而来的恩赐，他永远在在激动着我的心弦，使我感恩爱主的仁慈。我要在这奇妙的平安里休憩，让心灵睡在我主爱里，在晨昏或午夜都不彷徨荆棘，在主光荣里平安无比。 平安，我们一起唱平安。 平安，美妙平安，这是从父而来的恩赐，他永远在激动着我的心弦，使我感戴主的仁慈。我相信当我上升至平安之乡，并见到平安的羔羊，在那里美丽无比的新天地里，这平安的歌我要再唱。平安，美妙平安，这是从父而来的恩赐，他永远在激动着我的心弦，使我感得待主的恩赐。 当我们感受到神所赐的平安的时候，你愿意跟从他吗？其实跟从他不见得是每一天都很平安， 但是跟从他可以帮助我们在内心，在面对许多的事情上能够有一颗定心丸。今天早上我们有提到的有关于拉合跟基遍人的故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将学科的部分再看一看。我们一起来唱482首《我要跟从你》。 主耶稣，我愿跟从你，任何遭遇都不及。你往何处，我必追随。我的意要跟从你，主耶稣，我要跟从你。你替我流血舍己，虽然众人都厌弃你，我始终要跟从你。直到崎岖漫不经济，犹如苦海令人迷。我主早已行过此路，我乐意要跟从你。主耶稣，我要跟从你，你替我流血舍己。虽然众人都厌弃你，我始终要跟从你。虽然遭受颠沛流离，痛苦多，试探困逼，回忆我主也曾经历，我甘心要跟从你。主耶稣，我要跟从你，你替我流血舍己。虽然众人都厌弃你，我始终要跟从你。我虽穷苦被人厌弃，主保佑丰胸华稽。救主也曾伤心失意，我一生要跟从你。主耶稣，我要跟从你，你替我流血舍己。虽然众人都厌弃你，我始终要跟从你。约旦河火冷浪澎湃，竹林老花鲜为宜。你因为我在前开路，我仍然要跟从你。主耶稣，我要跟从你，你替我流血舍己。虽然众人都厌弃你，我始终要跟从你。 愿我们现在一同唱495首《静穆美地》。起立，我们唱赞美上帝。 赞美上帝，万福之高。 众声赞美主恩，万万天使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爱慕的父神，我们安静来到你面前，直到主你在我们心中要充满引导我们，使我们可以得着您应许的平安。当我们的口被你所清洁，我们的心被你所洁净，我们就要口唱心和赞美你。愿主您在这里来领受，来接纳我们的崇拜。愿你的灵充满，使我们得着你的恩典。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仍站立，我们唱我们的开会诗434首，主耶和华是我牧者。 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大家早，安息日快乐。这一周是非常愉快的一天，知道？应该这一周是非常愉快的一周啊，因为大家只工作了几天，3天而已。星期一放假，中秋节啊，然后工作几天以后又双十节，所以昨天应该也很欢乐。那这个礼拜，虽然说是假日很多，但大家都很繁忙啊。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天灾人祸不断。然后很多事情在进行中，啊，刚好这个10月6号又是我的生日，所以很多庆典一直在走哈，所以非常非常愉快的一周。但是呢，有些时候，当国庆日的时候，你听到总统说拿着圆锹，是圆锹部队，你会觉得很心寒哈，因为很多事情好像是可以预防的，很多事情好像可以被避免掉的，但没有避免掉之后，还要老百姓带一个圆锹过去。惨几个事，那个好，那政府并没有做出很多事情，心情总是会有点沉重了。所以我觉得 我们同工们哈，发挥很多的爱心，我们马上准备了很多好的东西。那我跟佑馨也在筹备，我想说现在大概捐钱过去，捐东西过去已经很多了。我们现在反而做什么事情？我们编制了一些小毛毯，好，因为我们觉得秋天快到了，冬天快到了，如果他们还在这个寒冷的，就有点凉意的这个大礼堂里头，在那边嗷嗷待哺的话，如果有个薄薄的毯子，哈，上面写的台湾医院、台湾基金会捐赠给他们的话，我觉得他会觉得非常温馨，哈，还让上帝在保护你这样子，哈，我觉得会非常满意。所以，我们试着做做看，用不同的方式来传递上帝的爱，传递我们给他们的关心。如果大家昨天有在看棒球的话，我是个棒球迷，哈，昨天有看棒球的话，你就知道非常紧张的一个棒球。美国东岸的费城跟美国西岸的洛杉矶，大家看棒球已经打到11局下半了，两人出局，满垒，啊，两好三坏，最后一球，非常紧张，关键就在那个地方，巴扎，这个家伙打出了一个很简单的像短打一样的球，打到那投手面前。这个投手呢，这个跑到前面去，拿起球来，一紧张，咔，一个大爆传，比赛就这样就结束了。你知道，我们是洛杉矶比较倾向的，因为大谷翔平在那边嘛，哈，那个今天有个日本的朋友在这边 ，Otani， yes， 我们就是 Otani 的朋友，所以我们哇，欢声雷动，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在期待他出现奇迹的时候，就在说主啊主啊，让他打出个全垒打结束这个比赛吧，等等等等，就灵验了。你知道那种喜悦是多么的欢声雷动，多么的开心的一件事情。我们想说哇，祷告又有成绩。但昨天晚上一整个在沉淀下来之后，很多网络上的讯息就会传来。你知道昨天一整天啊，美国东岸这个费城心情非常非常的低落，因为呢，棒球莫名其妙的输掉了，他的美式足球又输掉了，然后他的好像这个打那个冰棍球好像也输掉了，所以昨天一整天在美国东岸的费城啊，是 City of Losers， 整个城市都好像非常的落败，好。所以弟兄姐妹们，大家要沉静下来想一想，大家都在祈祷，那为什么只有我们赢，却有人在受痛苦？这是上帝的属意吗？所以很多事情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很懂上帝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上帝到底要答应谁，要做些什么事情。所以唯有一件事情是非常真实的，凡事放在祷告中，凡事就是感谢赞美主，凡事一切的一切，你都会觉得是一个非常欢乐、非常喜悦，不管它是好是坏，它永远就是有那么欢乐喜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人生在这段时间中，好多好多事情在进行，我还是鼓励大家不要气馁，不要欢乐，感谢赞美主；不欢乐，没有如心意，没有关系，感谢赞美主，因为一切美好的事情都会再来。 OK，好，今天讲比较多一点点。那不管怎么讲，我们松山教会永远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这个地方，所以我希望今天有很多很多新的朋友，我都希望在前面这几排都能够坐满，好，所以这是一直我很努力在朝着走努力的方向。不过我觉得好像每一次我来做主持的时候，都会有蛮多新的朋友会出来，所以非常欢迎。首先我们先欢迎三育基督教学院的音乐系主任卓主任，卓主任在，耶！希望卓主任能够常来这边，然后带你的学生、带你的系上人，把我们前面坐满。然后，谢谢谢谢，非常好。那再来，我们的以前的长老张正喜张长老，他今天回到松山教会聚会，张长老，谢谢，欢迎你，欢迎你。啊，希望你一定要常回来，一定要常回来。那我们还有台湾医院，应该是台湾这边退休的。张兆兰姐妹，哎，在那边，耶，好， 也是好久不见到他了，这样子欢迎回来。然后还有孔杰玲是从姐妹是从美国回来，我们欢迎她回来，耶、yeah, ，欢迎欢迎。那我们今天就是有一位非常要好的一个日本来的朋友，对不对？欢迎欢迎，这个是内宫，这个他名字比较难念，欢迎欢迎。啊，我前两个礼拜跟那个院长还有黄院长们一起到韩国去哈。北亚太因为好多好多的好的教会，我都希望大家能够交流，所以大家想办法 reach out， 那让大家都能够把好朋友带到我们教会，带到我们这个家，这个地方属灵的地方非常非常美好，我们都非常欢乐。那几件事情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子。那第一件事情当然是也是一点点遗憾，不过也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结局哈。明天有个告别的追思礼拜，是萧师母的追思礼拜，那明天上午10:30在这个地方举行。那如果大家想要希望大家都能来这边进行最后的一个追思的仪式。那么第二，本堂有几位能带领人认识圣经真理的查经勇士，好，那个铲子勇士，我们这是查经勇士，欢迎大家能够介绍亲友来学习圣经，认识耶稣。那么那有兴趣的话请跟我们报名这样子。那最后呢，今天下午1:20的时候诗班要练唱，所以这几件事情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子。 OK， 那如果大家可以的话，我们一起跪下来向我们做一个虔诚的祷告。那如果身体不没关系，坐在原位，谢谢。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安息日把大家共聚一堂。我们知道秋天已经来临，我们知道日子一直在变化，我们知道好多好多的事情也许并不如我们所愿，也许不一定知道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心中有太多太多的问号，说太多太多的疑虑，可能会动摇我们对你的信心，或甚至我们会产生一些疑虑、焦虑、不安。主，我们把所有的心中的一些奇怪的思念、奇怪的思想，我们全部交托在您的手上。我们知道您有您特别的作为，一切您都已经帮我们预备好，一切的美好我们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在你的手中，你会带领我们走向那最好的地方。但是在向前走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主能够随时的提醒我们，目光眼睛要定睛跟随你，我们要跟随你向前走，我们要知道你的旨意，我们要知道你的方向，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行为都是为了你，那为了你我们活出我们的价值。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带领我们大家每一个人能迎向未来，我们能够把你的福音传给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这个地方，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荣耀你，能够尊荣你。松山教会是个小小的一个教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爱心，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力量，在任何情况下喜怒哀乐我们虽然都来自于你，但我们知道你在保守我们，你会给我们最好最美的东西。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知道你在这个地方在保护我，在听我们所有的话语，祝福今天这个会议能这个聚会能够顺利进行，一切的美好都荣耀都归给你，我们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请坐。那接下来我们今天有特别诗，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这些年轻孩子们。 片叶子，想像太阳照着身上的影子，选择自由的和他的样子。 感觉到疗愈吗？我们可以在 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头学习舒缓放松，学习在那里觉察领悟，不管从内心的或是你会觉得是神给你的引导，的确这样一个转换对我们的调试是挺有帮助。不晓得当你到主的圣殿里头会不会也感受到这样子的平安，当我们的身心灵似乎因着这个环境在这里，我们的信念，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治愈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再次被激励的一个所在。愿主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即便这样的一个聚集是短暂的，但使我们生命得到力量是长久的呀。谢谢刚才年轻人给我们的一个分享。那最近我们松山教会有三个长者离开，他们很像是相约在主里，是吗？似乎有一点忙，但我们从他们的生命的故事里头感受到蛮多的感动，鼓励，他们为我们做了很多的榜样。所以每次告别礼拜的时候，他不但提醒我们对自己生命的反省，也对于那安息者他过去所经历的恩典能够带给我们再次的鼓励。所以就想说用哪一段故事，圣经里面有欢喜快乐的故事，也有悲伤让人忧愁的故事，但我们都在这些故事里头来学习领受。那今天我们来探讨这个路德记。路德记在传统里头是在犹太人的习惯是跟士师记放在一起的。那么他一开始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呢，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区寄居。这人他的名字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尔米，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马伦，一个叫做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以法他人。以法他就是伯利恒的早期的名字。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那么后来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就死了，剩下有这个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长大以后也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叫做厄尔巴，一个叫做路德。那在那边呢待了十年。后来不幸的马伦和基连这两个人也都死了，所以剩下这三个女人，那就是寡妇，就是婆婆拿尔米。那她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哦。大概说明一下，当初上帝呼召了亚伯拉罕也使用了摩西，那摩西接下来就是约书亚，就是我们这一季学课要谈的约书亚呢，就把以色列人就带进了迦南地，就是所谓的应许之地。那在那里呢他们每一个族呢都有族长，他们分十二个族。那一段时间大概在主前1400年，对，那有几百年的时间呢，在那里他们用什么制度呢来推行，他们叫做士师。士师 judge 就很像是现在的酋长或者村长之类的，就是一个领袖。在那之前我们研究旧约的话，大概要知道就是之前是族长时期，后来就是士师时期。士师时期到了撒母耳之后呢，就来到了君王的时候，对吗？大概了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路德记也在士师的时候，那里时候没有王的制度，上帝是他们的王。 但呢，这个领袖他自己不是全职的，他自己有自己的工作，他是兼领带领大家。这是在士师记里头你会看见有十几个士师。好，这个故事大概那个背景，你知道迦南地 有几次在历史当中有几次的饥荒哦？比如说亚伯拉罕的时候也遇到过饥荒，他们就跑到埃及去。那这个雅各的时候有没有，雅各他十二个儿子是不是也有一次饥荒，十个儿子就到埃及去纳粮了。对，那这个士师时代呢也是个饥荒。那这个饥荒呢就是犹大伯利恒那里，他们就是这个他这里讲说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他就往摩押地去。这个摩押地就是在大概这个伯利恒是这个死海这个以西的，就是走大概150公里，大概一个礼拜的一个路程的行走，就这样的一个故事哦。现在我要带大家进到那样的情境里头，如果是你的话要做怎么样的一个抉择，就是呢你要携家带眷的要离开你原本熟悉的一个环境。那个地方本来是叫做伯利恒，就是后来耶稣诞生的那个地方。伯利恒它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谷仓谷粮，就是盛产面包的地方，就很讽刺对吗？它应该是食物丰富鱼米之乡，却在这时候就饥荒了。那饥荒到底你要为了生存要出走，还是你要凭着信心坚持来留下来？我们这个时代有很方便的交通，很方便的一个通讯，所以我们可以游走各国对吗？我们在这里像我姐姐西圣牧师对吗，还有对我们这边有几位就常住美国啦海外啦，那 once in a while 就回来台湾一下这样子。那这怎么样来看待呢？现在这个不是一个旅游啊移民，它就是一个饥荒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处境。你是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觉得识时务者为俊杰，就应该要去这个良禽择木而居就是生存嘛，你也要为家人负责，你就要找到一个更好生存的一个地方呢？还是你觉得你应该坚守这个原本的我们原本的家乡？这有时候我们不好做决定，那或者是做任何的决定似乎呢都有好有坏。我喜欢看到圣经里头那些不是那么容易解决，不是那么容易面对的问题，因为那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在这里其实没有什么对错，但是你会背负别人对你的观感不一样。所以这个父亲呢，他带着孩子要离开，因为这里就是饥荒嘛，你待着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要带着家人离开 OK 去期待或者寻找更好生存的一个环境，但难免可能会被人家评论说你是怎么样就是见异思迁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还是多数的人都留在伯利恒，为什么你要离开呢？当你被人家的这样的一个评论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还是你有心理准备吗？做任何事情都有各种的可能，而且都很合理。所以这个父亲呢，他就有这个压力。如果是你的话，你要留下来还是你要出走？留下来要怎么过日子？那你要出走，你要带着怎么样的心理准备 ？OK， 那这个家人就决定离开。 这个父亲呢，他就带着他的妻子跟两个孩子。那个名字很有意思，这个父亲以利米勒，他的意思就是我的神是王，世世时代没有王啊，神是他们的王。所以从你的名字应该就表达你的信仰，你该知道如果上帝是你的王的话，你还担心什么呢？会不会担心？还是担心。怎么知道他担心呢？因为他离开了，就表示要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要离开你的舒适圈，你要有信心，你要去冒险，表示那你的神在哪里？ OK。 以利米勒这个名字被特别记载哦。拿米这个名字也挺好的，叫 sweet， 是甜的。但后来他觉得他自己的人生好苦哦，遇到了不可抗拒的天灾，又遇到了不可抗拒的人祸。但是他们的名字似乎在提醒自己，我应该活得怎么样子，我的信仰是如何。所以圣经特别记载了他们的名字哦。但是那个小孩子的名字就很奇怪了，就这样，马伦的意思就是有病的啊，基德的名字就是衰弱。有人会给自己的孩子取这个名字吗？很难吗？应该不会。所以这个很可能是后来给他取的，就是他真的可能就是生病啊，比较脆弱，所以就干脆叫这个叫做绰号，很可能是这样了。不然应该正常来讲不会取这种名字。 OK， anyway， 他们就离开了伯利恒，那来到了摩押地。摩押是外邦的地方，他们以色列人进到这个迦南地，就十二个支派各有自己的地区啊。当然利未支派他们没有自己耕田的地，他们是要做圣所的工作。那摩押是外邦，是在约旦河以东那个区域啊。他们为了生存，从上帝应许之地来到外邦之地，这样一个生存。后来拿尔米呢，她的丈夫就死了。在古代，平均寿命都不是很高，有许多的疾病跟传染病，或是生病的时候没办法，没有那个条件去医治。她是死了以后，后来呢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呢长大了，他们就娶了当地摩押的女子。那在摩西的律法，其实上帝是禁止以色列人娶外邦的女子。摩押人他们是拜的那个亚斯他路，或者是这个叫做有拜巴利的，那拜这种假神。那通常这个娶媳妇是父母的责任，但是因为父亲已经过世了，所以孩子就自己在当地找了妻子，在那边过了十年。不幸他们的身体真的是比较软弱，所以就相继的病死了，就剩下了这三个妇女，一个就是路德，一个俄尔巴。那俄尔巴他的名字叫领养，路德的名字叫有友谊。那婆婆善待他们，对他们好，所以他们非常的孝顺这个婆婆，大概是这个故事。好，这时候我要探讨的就是无奈，就是无解，是一个遗憾来的。他们回想这过去这几年，但真的很无语。老远来到这个地方，想要有所发展，起码我能够生存下去，可是怎么接二连三的发生这种事情？那是非常不幸。 OK， 这就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功课。我们常常在平安的时候感恩，或者是忠心遵守上帝的诫命，那么我们会认为这是我们的信仰，也 透过这样的一个表现来证明我们是忠心的，对。但其实这个患难见真情，特别在有事发生的时候才是证明我们的信仰，或者是来展现这个信仰很有帮助很有用的地方。因为我们的专注会在于那个苦难，在那个已经无解的问题上，那你越专注这件事情，你就会越苦恼，你就很多的怀疑，而又不得解，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你找不到原因。或许假如我是一个叛逆的人，作恶多端的人，最后我遭到报应，我就会理解，终于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那现在终于报应的时候到，可以可解。但是如果我都很忠心行善，我都遵守了道理，但这时候又遇到接二连三的不幸事件，遗憾的事件，那我们就的最大的冲突就是因为我们有思想，我们的思想是要靠道理来去运作的，而我不可理解的时候你就会焦虑，或者说我的理解呢否定了我的认知，我也很焦虑。所以我们的认知理解它起到的功能对我们自己是个伤害。原本上帝给我们的大脑，给我们的思想能力，给我们过去的经验，是希望祝福我们，使我们的路呢越来越蒙福。可是当事与愿违，就是事情的发生跟我所知道的道理，我所知道的逻辑不同的时候，这种思考的能力就反而会攻击伤害自己，否定否定你的信仰也好，毁三观，就是那就是会带来一个不解，那我会觉得很遗憾啊。有的人他无法接受，他整个他就崩溃他的行为心情可能就变了样。但有的人呢也很无奈，但他只好如此，他就要变成很冷漠，不要去想，不要去面对，或是摆烂之类的。拿米他们的遭遇挺无语的，就怎么会这样呢？我们的上帝到哪里去了？而我们今天怎么会遭遇到这个地步？别人会怎么看我们？这对他们来讲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遭遇困境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会跟自己对话。跟自己对什么话呢？我觉得这个会在非常困难的当中会救你一命哦。所以遭遇困境的时候，你要问的是我的信仰如何帮助我面对这件事情， OK 吗？我现在我不去判断你的智商如何，因为其实你只要思考的方向对，你的智慧就起来了，圣灵就会启动你的思维。所以你要这样子来问，在苦难当中，你不要讲说我怎么遭遇到这个事情，这个事应该怎么办啊？我的损失，我的亏负是什么？我的你这样想的话无解。好，你先这个想法让你冷静下来，就是说，那我是有信仰的人，我的信仰如何帮助我面对这件事？不要觉得这样的问题很简单，对吗？很多有信仰的人都不懂得这样子运用他的信仰来面对他的问题。OK， 只要你这样问的话，你邀请圣灵引导你，我不担心你找不到答案。OK， 因为你今天遇到问题，上帝都给你传便便，上帝都给你预备好，只是你被吓到了，被吓到了。OK， 惊弓之鸟。好，再来呢，你要问自己的就是我的信仰。正是为此刻存在的，我们一起念一备来， 我的信仰正是为此刻存在的。 OK， 同意吗？也就是你今天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你可能不知道，你有措手不及，可是上帝会不知道吗？上帝不会不知道。上帝什么时候知道的？不是发生以后知道的，他是老早就知道，对吗？那上帝希望你今天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受苦会焦虑吗？上帝不希望你如此。上帝希望你今天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得胜的，是知道怎么面对，对吧？可是上帝知道你还没有能力面对，所以在你之前的时候，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他已经训练了你，已经训练你。 OK， 就很像你上学的时候，你每天上学老师教的东西跟什么有关？跟他将来要考试有关，同意吗？你可能不知道以后要考什么，但老师知道，那老师也知道你的程度还不足以 OPA， 就是 PASS 那个考试，但没有关系，不用急，你只要每一天来上课，不懂的要问，作业要写， OK， 你就问老师，老师啊，到底你要考什么？你不用担心要考什么，你只要好好上课，好好写作业，不懂的要问，老师是不是这样讲？那我就保证你一定可以考过，是不是这样？ OK， 好，所以我们的信仰为什么要你接受这个信仰？为什么我们要从圣经当中研读去学习真理？我说啊，我们要得上帝的喜悦。我告诉你，上帝没有那么自私哦，一切都是以他喜悦为主，不是，他希望你得胜，他希望你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希望你在度过各样的难关的时候，不但你可以 overcome， 而且你可以在这件事情上成长，在这件事情上蒙福，在这件事情上你可以祝福别的人。上帝完全没有意思要你在这个苦难里头受亏损、受伤害，他要你去体验圣经的真理是好用的，让你对上帝 有信心，然后呢，让你在世人面前来示范我们有信仰的人是怎么 看待、怎么做的。 OK 吗？啊，你要 get 到那个上帝的意思，有没有？哇，上帝就很得安慰，很贴心，你很懂我，你装都要装得懂上帝啊，你要懂上帝才是真正让上帝开心的事情，同意吗？哎，你那边一天到晚赞美主赞美主，结果上帝的心意，上帝希望你要的有的态度没有态度，要有的想法没有想法，你在那边赞美主的时候他很开心吗？我告诉你，上帝没那么糊涂，但你懂他，他最安慰。那怎么样能懂他？就是在你遇到的事情的时候，你明白上帝要你怎么看这个事情。他说 You got it， 没错，你明白我。 OK， 所以有事的时候才有机会，有事的时候才有机会证明这个信仰，才能够显示这个信仰的好用。第三个问题，你要问上，你要问说，上帝一定已经预备了我面对这件事情，可以吗？你现在还没有答案哦，但是你在困境的当中，你要这样告诉自己，上帝一定有预备我。对，所以你考试的时候哦，有一点紧张啊。这个考题很像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先 calm down， 回答问题的能力，以过去的课堂一定老师有教，他没有教就不会考嘛。那这三点呢，其实在过去的信息我们都有提过，我们今天再重复再提醒。那接下来呢，就是宗教教育呢，往往看重的是什么？在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的宗教教育通常比较多的是强调的是，我们要更属灵、更忠心。 更属灵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要愿意能够顺服上帝的引导，追求与神的亲密关系，然后活出符合神心意的生命了哦。就是你要多读经，多祷告，多参加聚会，多信靠主，多与主亲近。你要对属灵的事情要花时间你要 pay attention 就是这个是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我们要更忠心，就是要坚定的相信并持守圣经的教导。多数所有聚会，基督教的聚会的教导几乎都在这一个部分哦。但是我是在教会长大哦，我在教会长大，我第二代牧者，我对这两个方向感觉到有一点怀疑跟不满意哦，因为我看过好多属灵的人或者是忠心的人，他们情绪很差，很多的抱怨，不只是最近啊，以前也是如此，最近也更感觉到。对，我多了解早期的传道人，或者说他们的下一代，或者是我们的同工的下一代，几乎一聊就会触及过去的伤害，就很多的抱怨。我说奇怪，怎么会这样？信仰不是都是来让我们改变想法，然后面对这个事情的吗？对，但很奇怪的，早期的同工，我刚好我这一代哈，就是认识我爸爸哈，他们早期的同工，又认识这一代，又认识下一代，我就做很多的比较，特别我们最近我们这个哈这丧葬的事情呐，我们关心每一个家庭。还有过去我们这个院子里面住这边住的长辈们，我早期遇到的长辈们有好些已经也离开了，听他们的故事真的都是许多的伤害，灰心埋怨有的呢会留下来，但是呢就有的信仰但是也不做什么了，但有的就离开，太多这样子。你说早期这些同工不忠心吗？他们很忠心。他们不属灵吗？他们很属灵。但我说 What's wrong is that? 就是发生什么事情。后来这让我在主里面的一些领受就改变了我的信息，改变我的教导的课程。我觉得宗教教育要培养的其实就是一个，这是我发明的名词叫做信仰素质。这是我会觉得比较在意的，就是我但愿我的信息，或者说你们来这个颂恩教会我们听到的领受的，我希望提升大家的是信仰素质。什么意思？大家可能听过心理素质或者什么的。我是这样子看法，信仰素质呢，它强调的是生命的韧性。什么是生命的韧性？就是你这个信仰有办法帮助你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你情绪的恢复力，这是信仰素质，耐受力，持续力。你说忠心不是很忠心也是可以这样做吗？没有，忠心你很忠心来守道，但不代表你的心情好，不代表你是开心乐意的。 OK， 所以生命的韧性就是信仰素质能够帮助你一个生命的韧性。还有呢，心灵的免疫力。什么叫心灵的免疫力呢？就是不受负面的影响，也不受那个似是而非的理论的影响。也就是你将真理已经摆在你的思维、你的态度了里头，不太受影响的，只有你影响别人，你知道？只有世界怕你，不是你怕世界。这个是信仰素质，会让你在这方面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增加。还有一个有信仰素质的人，会有灵活的应变能力。就是说你所有的真理、你的道理、你的要道 可以帮助你处事有弹性，而且能够转化因地制宜，也就是因材施教，然后你懂得去应用在你那个当下所面对的问题上，这样 OK 吗？就是这是信仰的一个灵活应变哦。比如说，早上我们讲到约书亚就讲到那个拉合嘛，那个拉合不是就撒了一个谎，就保住了那两个探子。哎，那我们就会一个盯住那个，哎，那个你撒谎哦，没有看到，你们赶快去找，他已经跑掉了，你们赶快去找，骗了那个哦，来抓探子的，那我们就会去盯住，哎啊，那个欺骗可以吗？你知道这种危机状态哦，圣经提供了两种示范。一种就是罗德，有没有？罗德他接待的那个天使啊不是也有强那个坏人就是要来也要这个两客人吗？那罗德就去保，哎，你要去诚实，你要去保住的话，那个危险的，对吧？那个危险的。那所以罗德或是但以理那个三个朋友不跪拜那个像的，或是但以理呢天天开着窗户向耶路撒冷祷告的那一种样子，那叫做明显的，你是摆明了你就是基督徒的方式。那拉合啊，尼哥底母啊，他们就是隐藏性的基督徒，就是这样。OK， 好，那你有这个信心表明的话，将来如果我像拉合遇到这个事情，我该怎么办？你要是有信心的话，你就会见到像罗德看到的那个神迹。你就会遇到像但以理三个朋友遇到的神迹，你就会哇 amazing。 但是你要是怕的话，像尼哥底母问了耶稣以后他自己暗暗的做基督徒，他就不会经历有什么神迹奇事，就是这样而已。 OK， 所以你会灵活的去学习不同的榜样，不同的示范，然后运用在你自己所面对的问题上。所以有信仰素质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是有弹性，它是 会运用的，而且它有根据的，它是有受过圣经熏陶的来面对它的问题，而且它能够保持淡定跟热情就是它自己有定见，那别人讲的也没错，但不见得它就要跟，然后单纯主动的付出，然后自信积极，这就是信仰的素质。我会觉得我比较希望能够培养大家不是一个属灵兮兮或者是很忠心，而是一个有信仰素质的上帝的儿女，是可以很有效的来面对我们的生活。 OK， 所以这个总的来讲就是信仰心态的健康，这样子。所以你用这个概念来去看拿俄米，来去看路德，他们是不是有信仰素质的人？ OK， 这个我们就比较容易看出来。那他就这个拿俄米就跟他的儿媳呢起身从摩亚地要归回，因为他听见这个伯利恒开始有粮食了，于是呢他和两个媳妇呢就离开所住的地方回犹大去。所以这个 key word 就是叫做归回回归，第一章就里头有十二次讲到他们回去。 OK， 回归就是整个圣经告诉我们的，从以色列人要回到应许之地，这个他们要回到伯利恒，我们要回到天家，回归这是很大的一个动作，他们决定要回去，因为在这里活不下去了。所以拿俄米呢，他就对他的媳妇说，你们个人也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他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就是你们的丈夫人跟我一样。然后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的夫家中可以得平安，就是你们还年轻，你们赶快早早嫁人，你们回去可能还有希望，跟着我就是完全前途暗淡。所以这个婆婆她在未来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仍然为着她的媳妇着想。我觉得这个是拿米她能够做的，她很难改变现在的光景， 她很难解决现在的问题，连她的丈夫、她的儿子的生病，他们都无法来帮助什么，无法做任何的事情。但是拿米知道，我还是能做，我还是有，我能做什么呢？我能为别人着想，我能为别人着想，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态度。当你能够为别人着想的时候，你启动的就是你的自由。当你一有自由的时候，你就会被得神得着，你不被捆绑，你不被现在的光景给限住了。事实上应该是限住了啦，但他选择为别人着想。你要是一直想自己的困难的时候，无解，不管过去未来你无解，但是我现在决定不想这些事情，我为别人着想。那我最近就是我们三个老人家离开 相约在主里，我有抢抢棍呢，第一次遇到这样子，所以那个对冯贝贝对吗？在那个梨色在做化妆，然后要跑去为他祷告。我妈妈就在另隔壁也在做化妆，在着装，然后又过来看一看。然后这边呢，着装完了，送到殡仪馆，然后我们也开车到殡仪馆，哇，要准备入殓礼拜。那离社的那个小吴就说：“啊，杜牧师啊，你妈妈来了，要去接了。”那个礼车又帮妈妈，我妈妈又再来了，我又跑去礼车，把它打开，要把它接出来。嗯，然后又赶快跑去入殓礼拜，入殓礼拜，我的外面在等哦，那个时间都一拜一拜的。那他结束了，然后我妈妈又要换我妈妈，然后南部的有一些原住民传道人也一起来。然后这都搞定了以后，我赶快又跑去了火化场，然后火化场也是有一个火化的一个祷告，然后火化了以后，接下来就是我妈妈的火化。那我们特别谢谢有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关心为我们祷告，也参加了上个礼拜。我们明天如果可以的话，虽然是连假，但是我们仍然邀请你可以继续来哦。肖师母让我们来陪伴他的家人。但是当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使我们不再悲哀，使我们感觉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可以去关心人，去付出，去帮助需要的。像我知道我们当中也有人跑到花莲，跑到光复去嘛。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忘却了自己所受的苦，我们所受到的亏待，我们为人着想，就会转化我们的命运，圣灵就在当中会启动奇妙的运行。所以拿米就是不看自己的苦，他只看这个媳妇啊，你们还有机会，你们回去吧。所以于是拿米就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两个媳妇哭，拿米没有哭啊。我不晓得他如果哭的话，他哭得更惨，可能是。但是他关心人，所以这两个媳妇哭，我相信他们非常的感动，非常的被爱。虽然遭遇到不幸，在你身上似乎看不到上帝什么掌权啊、全能啊、上帝的奇妙的作为，他们可能看不到，但是从你的生命、你的态度、你对我们的方式，我感动。有很多人感受不到上帝，知道吗？但他感受到你。没事的时候他也感受不到，有事的时候你的存在、你的安慰、你的陪伴、你的鼓励，他生命是非常需要的。那后来呢，好不容易这个228就走了，那这个拿米就对路德说：“看呐，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嫂子回去吧。”那有时候别人对你的建议哦，这个世界可以提供改善的做法，可以解决你许多实际的问题。他这个建议也是有道理。如果路德回家的时候，可能都还比跟着婆婆还好。 你 回去投靠你的家人吧，你的娘家，这也是有道理嘛，也是可行嘛。世界上会提供给你的方法其实也可行呢，也有帮助呢，对，但它不一定是从上帝来的一个办法。然后你周围的人也会影响你，你跟多数人在一起的时候，跟你熟悉人在一起，你比较会有安全感。所以你要知道旁边的人对你的影响是什么，是影响你越离开神，还是影响你越靠近神？你要选择哪一个团体。如果他回到了摩押去，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就回到偶像的当中。所以虽然他们的建议是善意的，但这是不是好的建议呢？人给的建议即使是出于善意，也未必是最好，要为自己选择正确的决定。有时候我们被好的决定 迷失了，你要做的不见得是最好的决定，但是你要做的是正确的决定。 OK， 圣经很多蒙上帝悦纳的人，他们做的决定不一定是最好的决定，但他们是做了正确的决定。希望对你在面对困境的当中有一些帮助，你也可以透过这个来辅导一些这样处境的人。那这个拿米他讲说，就回答这个婆婆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就是很有名的名言对吧，很有名的一个回应。他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如果你看得到的话，跟我一起念下面，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你看这个路德竟然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他还是紧抓着婆婆不放，他还是愿意与她在一起。我不晓得是因为他的爱心，还是他的责任感，还是圣灵在他心中的感动，但他并不决他并不决定要离开，他是一个不离不弃的一个心情。他觉得婆婆也够惨了，我再离开的话他怎么过日子，我总是要陪着他。我觉得路德是非常有爱的人，即便在拿俄米的身上看不到上帝有什么奇妙的作为，但是上帝的爱已经透过这个婆婆临到了路德，改变了他的生命，也决定了他的未来。我会觉得他的祷告真的在遗憾的光景当中带来他正确的选择，而这正确的选择给他了希望。他对婆婆说，不要催我不回去跟随你，表示呢路德是有自己定见，有自己的信念，我已经决定要怎么做了，不要催我回去。信仰有没有帮助你有定见？这个信仰，你今天来到这个教会，就是哦，我只是要守上帝的诫命，我要蒙上帝悦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有一天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会没有办法解释，我不是都来了吗？你不是说会悦纳吗？怎么会让我遇到这个事情？信仰要变成你的想法，就是这不管我顺境或逆境，我要遵守主的圣日，这是我的决定。对，上帝会赐福我，感恩上帝没有赐福我，我也选择这种的 lifestyle， you know， 这已经变成你愿意这样子做了。所以不要催我回去，我已经决定要跟着你。他是有定见的人，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表示呢我愿意与你有共同的未来。我们有没有共同的未来？我们在做告别式的时候都说，在主里面我们没有永别，只有什么再见。我们有共同的未来，路德要跟 拿俄米说我要跟你有共同的未来，这是多美的事情，你在哪里住我也要在哪里住宿。他宣告的是什么？他宣告的是我们要一起营造环境，我要跟你一起住，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上帝要跟我们一起营造环境。那个住的意思就是我们居住的环境，我们居住的方式，我们生存的一个条件。 OK， 我要跟你一起努力，一起打拼，这个也是上帝好盼望有一天能够实现的。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它象征的，它在宣告说我们有相同的身份，我不再是外邦人，我不再是拜偶像的，我们有一个同样的 ID， 我们要有我们都有共同的一个身份证。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我们有相同的上帝，感谢主。你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宣告，路德在做一个示范，也是要我们学着他，要我们学着他的宣告，也是一个祷告，也是一首诗。对谁呢？他这样的一个宣告，其实就是我们对主耶稣的宣告，是吗？路德对拿俄米的宣告说，要不要我们也有像路德一般这样的一个祷告的词？他说，主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我们一起说，主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预备，来，我们一起说，你的父神就是我的父神，你为我死，我也与你同死，同蒙埋葬，与你同复活。阿们吗？路德对婆婆她的宣告，无形中就讲出了我们对主耶稣这样子的宣告，说，主啊，不要催我离开你，我愿意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要往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我要与你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在主我们的祷告，如果是的话，我邀请你，我们再次开口。 主耶稣，我愿跟从你，任何遭遇都不及，你往何处我必追随，我的意要跟从你。主耶稣，我要跟从你，你替我流血和罪，虽然众人都厌弃你，我始终要跟从你。 今天早上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也愿意像路德一样对他的婆婆说，婆婆，你不要催我离开，我要跟随你，就像我们要跟随耶稣。我邀请你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好吗？你如果愿意来跟随耶稣，知道说主必带领你，那你的未来就必更美好，上帝就会与你同在。虽然遭遇许多的颠沛淋漓，痛苦多多的试探和困逼，但是我也知道我经历了神，我要甘心的来跟从你。 虽然遭受颠沛流离，痛苦多，试探困逼，为你我日夜沉浸你，我甘心要跟从你。主耶稣，我要跟从你，你替我流血舍己，虽然众人都 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我要与你一起欢喜快乐。你要在你遗憾的事情上找到从主来的盼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 哈利路亚，感谢主牧师带给我们的讯息。那现在我们来收我们今天的奉献，今天的奉献主要是教育捐，所以我们请陈信一弟兄来帮我们做奉献祷告。 我们在上天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带领我们的脚步与主同在，有一个共同的时光，也愿有借着神的话语能成为光跟盐，能够更坚定我们的生命跟信仰，跟帮助我们然后得着新的灵粮，丰富我们的生命。现在是我们奉献的时间，我们将少许的金钱奉在主你的面前，求你成为圣殿所使用。我们将祷告祈求不配，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求，阿门。 感谢赞美主，我们现在以下面的诗歌来回应今天回应诗。 我们请会众一同站立，我们唱我们的回应诗歌《唯生盼望》。 是虚空叫声，真是与不变的真宝，在世间永找不到。来，我要向高山去。神，我们感谢您，你今天亲自安慰我们。虽然我们就像以利米勒一样，做了很多的努力，想尽办法，但是我们生命仍然感觉到，有时候来到尽头，一塌糊涂。我们也捅出了一些篓子，做出了一些事，但我们知道，主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要依靠你，你要不放弃我们，重新给我们机会，使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头能够活出主的美好，就是你应许中的胜利。因为我们不再孤单，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靠主能够刚强得胜，我们要得着你的悦纳，也使我们在世的日子能够祝福众人。感谢主，你爱我们，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一同唱《松山教会是我家》。 松山教会是我的家，起来参与关怀他，弟兄姐妹们全都是我们的最爱。松山教会是我家，同心合一来爱他，不仅时刻系在心中，更要时时来支持他。松山教会是神的家，起来参与关怀他，弟兄姐妹们全都是我们的最爱。松山教会是我家，同心合一来爱他，分送真理 坐，我们一同默祷。愿在新的一周的开始，让我们一同互相彼此带到，让我们内心当中充满着对神的喜悦，期盼下次我们的见面。Thank you. 嗯